沐浴更衣的时间。亡人的身体全部冷透以后，再停2点钟才可以浴身换衣。如弯结的地方若是硬了，可将热水用旧布打湿，搭在弯结的地方，过了几分钟就会转软的。眼睛若是不合，亦以热水用旧布打湿，盖在两眼的地方，过了几分钟也会合拢来的。对于亡人穿衣服的事情，最好是平常所穿的衣服给他穿去。练衣不必过多过好，要晓得爱亡人，最好是令他往生西方，得大安乐。唯有能令亡人往生西方，才真正可算的是孝顺，是亲爱，是慈爱。若只求面子好看，只要别人称赞，光是在门面上装点，一定要厚脸厚葬，大发丧事，全不顾亡人本身的真实利益，这是大大的错误。